从一个眼神，一次贪心，到变懂得，变熟悉，从累积感动，累积回忆，到最甜蜜。哦，我从到一见，到今日，到伤感情。感觉未知，到头好强，背对背，向悲伤走去。无论再久还是牢记，无论再远还是关心，凡是爱过就都烙印。逃避。